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陈丽诗姐姐嘅呢一首《问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十三分啊！你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一台联播嘅呢一个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啊，日子嚟到咧，2022年嘅9月30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5，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 原是最脆弱时候，无情亦无爱，也许更有你成就。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放也可收。 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想痴恋一生永久。盲誓跟痴缠，人渐已说是陈旧，原来又远去，事多了再没难受。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买也可偷，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始终找不到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枕头，唯独你会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枕头，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想找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枕头，唯独你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枕头，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 学友哥哥的这一首《明日世界终结时》，有时都不想得那么多，都不知道几时终结，是不是？经常都有很多又说千年重会终结，有这样有那样，但是有今日就享受今日就会好啲啦，唔好諗其他嘢。咁好多时候我哋睇电影，尤其是一啲外国电影呢，就会哇好多呢，大家都觉得係未必可能会发生，或者可能喺呢个今生今世你都唔会发生嘅嘢。所以睇电影就係纯粹睇电影，唔好将呢啲情绪带到落去现实生活就 OK 啦。好啦，咁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系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 一个走

点子冰冰点着谁人做大兵，点子拆拆点着谁人做大贼。唔知你细个玩过呢一个游戏未咧？点玩我已经唔记得，但我仲系记得呢一句说话。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可以好无忧无虑咁样玩呢啲嘅游戏啦。特别系翻学嘅时候，小息嘅时候啦。不过讲紧咧，即系可能呢几年咧，即系疫情嘅关系啦，咁啊，小朋友咧小息嘅时候咧，哎呀，真系弊，即系可能连饮水啊，食小食啊，都要喺个位度唔准喐啦。食嘅嘢嘅时候又唔准同人倾偈啦。可能活动嘅范围咧只限于个课室啦，或者系洗手间。过隔篱班都好似有啲问题咁样，或者最多都系同层咁。童年嘅回忆真系会少咗好多好多。希望呢个疫情真系快啲过去啦。对于小朋友嚟讲咧，这个成长确实真系麻麻地啊。嗱，嚟到呢一个九月尾啦，系咪开始有少少秋意呢？谂起就快好冻，我都好担心。不过可能都系要一月嘅事，平均都系一二月比较冻啲。呢段时间啲圣诞节咧都好似唔系好需要着长袖衫咁。 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正中？度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手为何热爱尚正中？独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 香港就冇啦，咁啊！但系我相信大家咧，系咪都已经检查咗自己个特区护照？或者系检查紧呢一个嘅网上呢一个机票嘅订购咧？ 想睇，可能真係要飛出香港先有得睇啦。不過咧，即係你話要飛咧，或者可能要出入一啲嘅處所，而家當然啦，即係都要好好留意自己身體啦。特別咧就係、是小朋友啦。咁以往咧帶住小朋友去一啲嘅場所咧，都係大人嘟嘅啫嘛，係咪？咁今日開始咧就要留意啦，因為呢個疫苗通行證咧適用嘅年齡咧就降至到五歲啊，十二歲或以上嘅人士咧，需於接種第二劑疫苗五個月之內要接種第三劑。咁市民咧應該盡快咧接種呢個疫苗，以符合呢個疫苗通行證嘅接種要求嘅。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咧已經加入咗新嘅功能啦，等市民咧可以同時儲存自身同埋同行人士，即係包括豁免使用呢一個嘅安心出行嘅流動應用程式嘅十五歲或以下嘅子女、六十五歲或者以上嘅長者或者係殘疾人士等等嘅疫苗通行證嘅。咁記住啦，由今日開始咧，五至十一歲嘅兒童咧進入任何啊一個疫苗通行證適用嘅處所咧，係均需要符合呢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嘅。咁啊，當然咧，即係話咧要接種呢個兩劑嘅新冠疫苗或者係第一劑嘅疫苗而未滿三個月啦。好，咁大家特別留意啦，如果未打針嘅，嗱嗱聲去打針啦。好，呢個時候我哋先聽五點半鐘嘅新聞簡報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就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同日本外相林方正互致贺电。王毅话：中日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愿与林方正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努力。林方正表示，两国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日中同样是对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愿与王毅着眼下一个五十年，共同致力构筑建设性和稳定的日中关系。另外，东京歌剧城音乐厅昨晚举行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日本花样滑冰选手羽生结弦出席。他说未来会为促进两国友好交流作出贡献，并会继续挑战四周半跳。继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之后，芬兰政府亦都决定对俄罗斯游客关闭边境，当地星期五起生效。芬兰和俄罗斯的边境长1300公里，目前俄罗斯人需要取得签证才可以入境芬兰。报道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因应俄乌战事签署局部动员令之后，寻求入境芬兰的人数增加。芬兰外长哈维斯托承认动员令对芬兰当局的决定产生重大影响，芬兰不想成为其他国家签发的神根签证过境国，又强调俄罗斯人仍然会获准入境探亲、工作或者学习。缅甸原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被裁定违反国家机密法，判监三年，连同其他罪名累计刑期增加至到23年。缅甸首都内比都监狱内的特别法庭同时裁定昂山素姬的澳洲籍经济顾问特尼尔、原计划和财政部长梭温·葛温以及原计划和财政部副部长蔡昂违反国家机密法，四人同样被判监三年。昂山素姬的律师说，昂山素姬、梭温、葛温和蔡昂将会上诉，暂时未知特尼尔是否同样会上诉。缅甸军方去年二月发动政变夺权，并扣押总统温敏、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以及全国民主联盟部分高层。昂山素姬随后被起诉贪污、煽动他人危害国家安全、选举舞弊等罪名，判监20年，目前仍然有部分案件在审理阶段。回来本港，同乐居怀疑虐儿事件后，社会福利处成立的检讨委员会完成第一阶段检讨，提出31项改善建议。建议包括将幼儿工作人员的人手比例由目前1:6.2增加至1:4.5，另外成立由太平绅士以及不同专业界别人士在内的小组突击探访，

注定一对又再共你一起，哇，好鍾意你呢首歌啊，天生一对我哋有梦剧院嘅歌声。好，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点45分发出的最新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是会吹强风的。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遥遥几点山风，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沙，像外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刚一天，我喜欢耕种。明月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淘动。竟望远远望丛林村，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雨中悠悠更迷蒙。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明月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遥遥几点山峰，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沙，像外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刚一天，我喜欢耕种。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欧瑞强，青葱。大自然确实有一种美丽的感觉的，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大自然呢？我就一般，因为大自然有很多昆虫，一路行的时候其实我都一路害怕的。当然如果一个人去行这些郊外地方当然不好，最重要就是约一班朋友，特别是女孩子就可以找一些壮健的男孩子陪你去，或者可能就不是很行惯山的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又好，咩都好啦，都要揾一啲熟悉山径嘅朋友陪你一齐去。最紧要唔好一个人去行，即系万一有咩意外嘅时候，就好难揾人求救啊嘛，系咪？拎起关淑怡嘅碟咧，哇！

好啦，咁啊，望个钟咧，仲有大概一分钟到咧，就会到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啦。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咁啊，当然啦，亦都要提提大家啦。近排咧见疫情有少少回落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与此同时咧，咁啊，大家咧就要留意呢个流感咧又开始蠢蠢欲动噶咯噃，因为咧始终都系去到呢个冬季嘅时候咧，都系呢个流感高峰期。虽然大家戴咗口罩就好似安全一啲，不过咧如果可以嘅话咧，都应该接种呢一个嘅季节性流感疫苗嘅。咁呢一个嘅各个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喺10月6号起咧，就将会为50岁或以上嘅人士咧接种呢一个新冠疫苗嘅香港居民咧，同时系提供呢一个免费接种呢个季节性流感疫苗嘅服务嘅。咁如果详细情况咧，就可以即系睇翻政府方面嘅新闻网啦。这个时候咧，我哋当然要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原则不损害第三方利益。天气方面，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早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喺上昼五点，台风洛克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现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呢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8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13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225点，跌4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40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48，瑞士法郎0.976，加元1.368，人民币7.13，英镑对美元1.113，欧元对美元0.982，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0.29美元，卖出1,66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清晨爽利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喂，沈医生啊，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讲咗喺疫情重来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好多时候都令到自己嘅心态上面咧觉得，唉，好似自己好冇用啊，咩都做唔到啊。咁我哋亦都分享咗，即系希望佢哋行出佢嘅家门，踏出佢嘅第一步啦。咁讲喺疫情咧，我其实都或多或少喺呢一个踏入已经过慢嘅呢一个嘅步伐嘅时候咧，我都有啲担心。因为我作为家长，我又好担心系咩呢？担心小朋友会惹到啦，因为见到好似小朋友惹到都好似有啲严重咁啦，又惊呢佢哋无端端又会停课，然之后网课。哎呀，其实网课咗咁耐，好似真系咩都学唔到咁样嘅，真系好辛苦啊！作为家长咧，个头真系好痛啊！ 冇错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讲翻上一集咧，我哋想。讲嘅上个星期想讲嘅第二个 point 啊，因为上个星期咧，我哋第一个 point 咪讲咗我哋要有目标啦， 帮自己定立， 系啦，一个新嘅目标啊，咁样。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是、真系一个好即系好贴身嘅问题啊。头先佩佩讲啦，系有啲小朋友啊，确实系好受影响。除咗小朋友之外咧，长者都系， 系冇错， 应该所有人都系啦，所有人都受影响啦。咁但系我哋点解要特别关注即系小朋友啊、长者佢哋嘅情况咧？其中一个原因咧，最近都有香港大学一啲嘅调查啦，都话俾我哋听咧，就系确实嗰个香港嘅呢两个群组啊，即系青少年啦、同埋长者啊，嗰个即系自杀率咧系升得比较快嘅，升得比较快。其中一啲原因咧，我哋相信都会系同头先佩佩嗰啲情况有关。讲咗譬如小朋友先啦，小朋友你谂下，即系佢哋一个咁样嘅小生命嗬。要佢哋咁样适应一啲咁无常啦、咁稳定嘅一个生活嘅话咧，确实令到佢哋嗰个心情啊，或者个情绪咧，都系比较难去适应啊。咁第二样嘢咧，好紧要啊，非常紧要咧，就系当佢哋有时停课啊，有时翻下唔翻啊，又或者成日翻住学校都戴住口罩啊，冇办法咧，或者个社交距离啊，我听到好多小朋友，譬如我仔都系一样啊，翻去小息咁就系自己喺个位嗰度咧戴住。口罩啦，咁如果真係要食嘢呢，咁就自己一个人呢就食嘢。 係呀係呀， 唔好讲嘢㗎喎，唔俾讲嘢， 同埋行过隔离班都唔得嘅，只係可以喺自己嘅班房度即係坐定定咁样囉。 冇错啊，冇错。咁所以呢一个呢就好影响我哋嗰个小朋友对其他关系嘅建立。你需要知道呢，喺呢一个成长嘅阶段里面呢，建立关系呢 係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嘅一个过程嚟㗎、一件事嚟㗎。呢个呢就唔单止会令到佢会即係点样去慢慢陶造自己嗰个价值观啦、或者对一个关系上面嗰个嘅价值观啦，又或者个心态啦，或者个模式啦。呢个呢亦都系好影响呢佢喺学校里面适应呢、或者个归属感呢、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 系呀系呀。 所以你諗下即系小朋友喺呢一个情况里面又要面对嗰个学习压力、又冇一个好稳阵嘅一啲关系嘅话呢，确实系好受影响。 冇错啊，其实咧呢一个正正系困扰紧佩佩啦。我屋企嘅小小公主嘅咧，就系觉得咧，好似换咗新嘅一年嘅同学仔啦。咁因为会调班噶嘛，咁所以咧咁识嘅人又少咗。就算系自己同一班嘅以前同一班嘅咧，好似都好疏离咁样嘅。咁我自己就即系都觉好担心佢喺个社交上边咧出现咗问题啦。咁我已经计划咧就可以帮。佢嘅咧就系等佢出去学其他嘢，去参加制服团体啊，或者学习其他兴趣，希望佢喺第二个地方能够识多啲朋友，等佢唔使净系困住喺学校嗰班朋友里边咁样咯，令到佢嗰个社交圈子可以扩大啲咯。咁样做唔知啱唔啱咧？ 哇，非常之欣賞佩佩呢啲真係好好嘅媽咪啊！即係除咗自己嘅工作咁忙碌之外咧，即係都用好多嘅心機時間咧，去到幫即係你嘅小朋友咧，去到計劃，去到設計翻佢哋啊一啲社交上邊嗰個生活啊，嗰、那個圈子啊，點樣將佢擴闊啦、啊？ 嗯， 咁呢個正正就係一個好幫到即係小朋友嘅一個方法嚟噶、 嗯。 我亦都喺度咧，亦都要讚賞下、欣賞下我太太啦，佢、都係一樣啊，佢咧都係花好多心機時間咧。帮我的小朋友呢去到在他无论幼稚园啊去到现在小学啊都不断呢即是除了学习之外呢都有找很多的机会啦引很多的一些场合啦让我的小朋友呢是建立不同的关系啊咁去到即是现在这个阶段呢我小朋友的仔呢是在无论幼稚园啦小学啦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朋友啦好朋友啦、同埋一啲社交嘅圈子、比起我细个咧系争好远啊！我记得我细个系完全自己一个人啊，点样去识朋友啊，亦都冇任何呢啲即系 social media 嗰啲咁嘅嘢啦，当然啦，咁、所以咧即系我仔就好中意翻学啊，因为佢翻学校咧，无论喺幼稚园啊，无论喺小学啊，都有好多佢熟悉同埋好好嘅朋友，同佢一齐去成长啊，系咁呢一个对于小朋友。应付压力啊，应付转变啊，适应一啲新嘅问题嘅时候咧，都系有同伴同佢一齐去面对嘅话咧，吓或者可以分享一下咁样嘅时候咧，都系好有帮助。去到而家小学啦，佢哋真系可以倾偈噶嘛， 嗯， 系嘛，倾偈嘅时候咧，佢哋有时将呢啲问题大家拎出嚟讲下，大家拎出嚟咧，去到互相去鼓励下，咁其实咧。是非常之有帮助 的。咁但係除咗你剛才讲小朋友即係会受到影响之外呢我觉得呢、另外一个组群即係例如长者嗰、那个对于疫情当中其实佢哋都好大影响啦。以佩佩为例啦、其实佩佩都会每个星期都会返媽媽屋企嘅。咁就住之前佩佩有一日呢就觉得有啲唔舒服喎、哦。於是乎呢就好担心自己有病啦。於是乎呢我亦都走去即係做检测啦，但系都惊住自己带有菌，因为惊惹到屋企人啊嘛。于是乎咧就冇翻到去妈妈嘅屋企食饭。其实妈妈系好担心，而且咧亦都因为咁咧，又少咗一个星期嘅聚会啦。咁我自己都觉得唔好意思嘅，但系咧又好想翻之际咧，又惊住自己翻咗去惹到佢，所以真系好矛盾啊。 系啊，有时真系，所以佩佩讲到呢个心态咧，正正系好多香港人面对紧一个矛盾啊。我即系又其实都心里边好关心、好挂念咧，即系我哋嘅长者啊、我哋嘅即系亲人啊咁样。咁但系亦都同一时间好担心会传到一啲病毒俾佢哋。吓，咁呢个矛盾心态有时即系佢自己去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咁、那个结果出嚟咧就系、令到老人家会觉得咧，啊，点解佢哋好似冇？联络我噶咁耐噶，都电话都冇过啊，又或者即系咁耐都冇嚟探我啊，咁样，咁佢哋就谂好多自己嘅谂法啦。啊，佢未必会谂到就系、我其实担心一啲其他嘢啦，可能就系觉得就咁疏远咗啊。再加上咧就系、你明白啦，即系如果长者有啲可能佢嘅伴侣啊，屋企一齐住嘅老伴啊。如果感染咗，又或者其他原因咧，即系离开佢哋啦咁样，咁又或者佢识咗好耐嘅老友记啦，一齐成长嘅老友记啦，又系可能受住呢个疫情影响，或者其他身体嘅情况而离开佢哋嘅时候咧，呢、一个孤独感咧系非常之强烈嘅。咁正正因为咁咧，所以之前讲埋嗰个调查咧，讲紧即系年轻人同埋长者嗰个自杀率，即系比较。升得比较急咧，呢啲都系一啲其中一啲原因，我相信。 不过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咧，作为长者，有时都可以打出你嘅第一步嘅。咁，可以自己喺电话当中就唔一定要等仔女打俾你嘅，咁你可以打俾佢哋噶嘛，又唔一定要等朋友打俾你嘅，你都可以打俾人噶嘛。 冇错，冇错。所以咧，即系我谂，即系大家互相双向咯。即系长者，我哋又可以即系踏出第一步，开放自己，即系放下身段啦。即系唔好觉得一定要后辈去揾你先至即系好嘅咁样，未必一定嘅。我哋有时即系作为一个有经验啦，即系我哋生活一个宝嚟噶嘛，系咪先？可以即系去揾下我哋嘅后辈，其实对佢哋讲都系一个好大嘅支持同埋鼓励嚟嘅。咁另外就当我哋做后辈嘅话咧，都唔好忘记啦，喺我哋忙碌嘅生活，好多好多嘢兼顾之余咧，我哋都唔好忽略 即係我哋嘅屋企嘅長者，或者可能佢係比較喺佢嘅生活裏面比較孤單啊，比較沉悶嘅長者咯。我哋都係多啲嘅，如果可以安全嘅情況，多啲嘅探望啦。如果冇辦法，可能 arrange 即係安排多一啲嘅可能視像嘅一啲嘅傾談啦，收埋一個電話啦，都非常緊要。 同埋即係我都欣賞一啲長者咧，其實佢玩社交平台都玩得好叻嘅。咁有時咧，小朋友可能未必有時間可以即係成日喺陪伴你，但係你如果喺社交平台見到佢哋嘅近況，又或者你將你自己近況擺上社交平台，咁其實佢哋都會見到噶嘛。咁調翻轉頭，我都覺得係大家都有一個互相嘅支持同埋鼓勵啦。有時一個留言咧，又會引起啊，可能後輩話係、哦，好似好耐都冇見嫲嫲啦，好耐都冇見婆婆啦，不如今个礼拜抽时间翻去啦。其实好多时候咧，都系要一个提醒或者一个嘅关爱咁。有时唔一定系用说话嘅，有时可能一个留言都可以做得到嘅。 系啊，正正佩佩所讲咧，就系、是、一啲头先你讲好得好啱，一啲生活上面嘅提示啊，即、系可能咁啱你见到一啲嘢，你唔系冇心啊，而系有时真系太多嘢占据咗你嘅生活同埋思维嘅。咁正正有一啲咁嘅提示咧，啊弹一弹嗰个提，即系弹一个弹个信息出嚟，啊你又谂起佢咯，咁样系咪？ 冇错， 提一提你咯，咁你就自然会做啦。咁所以咧，一有提示底下咧，就要把握呢啲提示，啊唔好等啦，一谂起啊一提咗你，咁你就即刻做啊，一个电话点样都好啦，啊都起码有翻一个即系联系啊，有翻一个即系支持喺度啊，系咪非常之？即係值得鼓勵啊！呢樣嘢 啊，我成日都講咧，其實咧你要去留意一個人咧，你就要用翻好似初戀時候嘅心態咁樣，你就會即係你諗下你初戀嘅時候，你一定會好留意你中意嘅人咧，佢嘅一舉一動，佢中意嘅乜嘢啊，或者佢嘅出沒嘅地方啊等等啊。其實你用翻呢一樣嘢嚟即係對待你嘅家人，無論係孫仔孫女又好，或者爺爺嫲嫲又好，你咪知道佢嘅心態，然之後咧，亦都可以製造一啲嘅小驚喜。令到大家都会开心噶嘛？ 冇错啊！正正咧呢、這个心态，头先佩佩所讲咧，好值得去到即系思考噶。一样嘢就系我哋当我哋，尤其是同屋企人咧太过熟啦，已经系咪？ 好似唔需要啦嘛？ 系咯，好唔需要咁样啦。其实正正反转咯，我觉得啊，既然你对朋友啊，你对同事都可以有呢、這、一个即系。比较谨慎啦，对个关系比较谨慎、比较小心嘅一个心态咧，何况我哋最爱屋企人咧？ 不过咁、沈医生通常咧就讲话，屋企人咧，屋企系我哋嘅最后嘅一个嘅防线啦。于是乎咧、我哋可以将我哋嘅情绪咧彻底咁解放。我就觉得唔系应该咁样嘅、做你屋企人唔系应该要特别承受你嘅一啲嘅咁样嘅情绪嘅。 完全同意啊！其实呢个话题都可以开即系另一集啊，系咪？ 系 冇错。正正就系有啲人会觉得咧，喺屋企人面前咧，我要做翻自己先至得嘅，咁样系咪啊？ 冇错。 所谓嘅做翻自己咧，其实我觉得咧，喺我即系我自己个人个观感啦，就系觉得你咩叫做自己咧？就系、是、任由你嘅情绪咧去发泄，唔加以一啲控制。其实讲紧咧就系一个俾我哋一个其中一个理由或者甚至系一个藉口咧，去到唔将自己嘅情绪加以管束啊，或者加以咧去到manage 我哋情绪啊，咁呢个其实咧亦都会直接会伤害到我哋身边人。你谂下，如果我哋对一啲朋友啊，我哋都唔会任由自己嘅情绪咧去到发出嚟噶嘛，系咪？我哋都会经过一啲处理啊，经过一啲调节噶嘛。因为我哋嘅目标就系唔想伤害我哋嘅朋友，唔想令佢觉得我哋啊好差咁、样。何况我哋屋企人，如果个关系我哋小心谨慎去到处理嘅话咧，我哋都应该喺佢哋面前咧都要去处理一下，控制一下自己啲情绪啊，唔系将嗰个情绪咧任由发泄出嚟。咁你话当然系咪要掩饰啊？系咪要隐藏咧？完全唔系，意思咧就系用你一个比较。冇咁伤害性，又或者咧冇咁激烈嘅一个表达咧，去到展露你嘅情绪，呢个系应该嘅。呢个正正咧就系做翻自己咯。 系啦，咁啊，头先你都讲啦，呢一个可以开个话题，不如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呢个话题啦，好唔好啊？ 好， 好，咁啊，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咁啊，望下个钟咧，时间咧就嚟到差唔多6:28噶啦噃。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当然啦，今日咧同沈医生探讨呢个话题咧，都系影响紧好多人，唔单止系香港嘅朋友，其实系影响紧全世界。希望呢个疫情咧可以尽早过去啦。不过有啲嘢咧都系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嘅。例如大家做好你嘅防疫措施啦，同埋记得打针，同埋系咪大家都已经习惯咗出入一啲嘅地方嘅时候都识得嘟一嘟啊？不过有一样嘢更加要提醒嘅就系戴住口罩，可能饮水系会少咗，咁尽量喺一个室内安全嘅地方就饮多啲咯。出街嘅时候咧，如果在空旷地方附近冇人，除一除个口罩，饮啖水，基本上都 OK 嘅。又唔好令到自己咁紧张，因为太紧张嘅话咧，其实都会影响个身体嘅。随遇而安啦，系嘛？望个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早上6:30，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10月1日国庆的日子，在这里约定你听朝早10月1日星期六清晨上来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而家由李明佑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承认日前透过公投决定加入俄罗斯的两个乌克兰地区，包括克尔松和扎波罗热为独立领土，为这两个地区正式并入俄罗斯铺路。乌克兰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公投表决通过入俄后，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将会于当地星期五下午主持新领土入俄条约签署仪式，并会发表重大讲话。普京在俄乌战事爆发前已经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国家。瑞典再发现连接俄罗斯与欧洲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出现泄漏，至今共发现四处泄漏点。瑞典海岸警卫队表示，在北溪二号管道发现新的泄漏点，位置和较早时在北溪一号发现泄漏的地点非常接近。海事管理局官员说，第四处泄漏点的直径大约150米，泄漏程度较之前的3处小。警卫队船只要驶过现场才发现。有专家指出，泄漏前曾经发生水底爆炸，北约形容事件是蓄意、鲁莽和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俄罗斯否认攻击管道，又质疑爆炸是发生在美国情报部门控制的区域。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的时候，形容对北溪的破坏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英国苏格兰国家档案馆公开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死亡证，显示这位在位70年的君主是老死。死亡证显示，伊丽莎白二世是当地9月8日下午3:10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去世，享年96岁，死因是年老。死亡证由他的女安妮公主签署。白金汉宫是在当日傍晚6:30公布女王死讯。有报道指，首相卓惠斯在下午4:30已经私下接获女王去世的消息。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周11月20日至12月18日举行，预计有120万名游客前往当地。主办单位要求球迷，不论有没有接种新冠疫苗，都要出示检测阴性证明。所有6岁或以上旅客 必须出示出发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抵埗前24小时内在官方医疗中心做的快速抗原检测阴性证明。如果没有症状，就无需在卡塔尔再接受检测。18岁或以上人士还要下载手机追踪程式持绿码才可以进入室内场所，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亦必须戴口罩。至于在卡塔尔期间被验出确诊的所有人都必须按照指引隔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30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金融管理局公布11月初在本港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的议程，显示有大约200位金融界领袖参加，包括百多间全球重要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有商会及行政会议成员期望政府恢复零加零的入境安排来配合。一阵听下。 多个新设立的新冠疫苗接种站今日起投入运作，其中位于荔枝角公园的社区疫苗接种站是由两个货柜改装而成的，政府就说可以更加方便市民。而嚟紧啊，当局咧亦都会继续喺人流畅旺嘅地点去设立疫苗接种站。一阵讲下详情。 医管局今日开始调整非急症病房及部门嘅。